输掉了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飞机，竟然用石头、渔网和铁链在空中作战吗？往事霸气开讲，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陆海空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三十集，在协约国中，法国遭受的损失最为惨重。而且法国又是一个民主国家，言论自由。在长期残酷的战争中，要想使全体国民凝聚成一股力量并不容易。政治家们互不买账，政坛几次的动摇。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站了出来，撑住了危局，把法国带向最后的胜利。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克里孟梭。克里孟梭是法国政治圈和新闻圈的杰出人物，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人，喜欢制造麻烦，具有破坏性，人们恨他怕他，但是呢又崇拜他。从一战爆发以来，法国政府已经换了四届，这四届政府都把他排除在外，但是他代表一股社会力量。克里孟梭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凡的人，他的父亲是乡下医生，因为批评拿破仑三世的帝国被投入了监狱。克里孟梭以父亲为榜样，成为一个激进的共和党人，反君主主义者，一个怀疑蔑视整个法国政治制度的人。他修完医学课程以后去了美国，正好赶上美国内战。他在美国待了四年，靠教书为生，为一家法语报纸当记者，并且与一个19岁的美国姑娘结婚，新娘就是他的学生。克里孟梭一生就结过这么一次婚，有三个孩子。但是结婚7年以后，两人感情破裂，就离婚了。回国以后，克里孟梭留在了巴黎。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法国惨败，拿破仑三世被俘虏了。克里孟梭作为左翼政治家的一号人物，被任命为蒙马特尔市长，后来当了议员，创建了一份激进刊物。为这份刊物写作，为工人争取权利，提倡政教分离等等。克里孟梭很早就提出要做好战争的准备，他把法国丢失阿尔萨斯和洛林看作不能容忍的耻辱。他认为法国德国重新开战不但不可避免，而且是恢复世界正常秩序的必经之路。他说，一个人只有故意假装瞎子，才看不出德国的野心。欧洲每天都在德国的欲望中站立，德国已经把摧毁法国当作他的既定国策。所以呢，他坚决主张对德国采取强硬的态度。到1917年，克里孟梭已经76岁，但是仍然像火山一样充满了能量。他每天早晨5点起床，进行2.5小时的阅读和写作，锻炼半个小时，然后去办公室。一战期间，他一直是法国参议员。由于他知道法国对待战争的方式和各种幕后的交易，他就在自己办的报纸上大肆地批评法国政府，结果报纸被勒令停业。后来克里孟梭推出了一份替代报纸，改了个名，换身衣服继续出版，但是很快又被禁止发行了。在这之后，他再办的报纸老实了一些，但是仍旧充满着批评精神。他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提出尖锐的质疑。他说道，讲真话是危险的，不讲真话也是危险，我的内心痛苦地平衡着两者。克 克里孟梭的文章嘲笑历任的法国政府，也嘲笑将军们。他只欣赏两位将军，福煦和贝当。但是法国大兵非常喜欢他的报纸。他的报纸在军队中每期能卖10万份。克里孟梭攻击政敌的时候，言语非常的刻薄，手腕强硬，所以呢，被送了一个绰号“老虎”，让法国政界认为他是一个难以忍受的人。总统普恩加莱在大战开始的时候就说过，只要战争还有胜利的希望，他就会在所有的事情上乱搅和。总有一天我会说，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失败了，你一个人去挽回所有的事情吧。普恩加莱这句话很可能是一战中最有预言性的话。而事实上，尽管克里孟梭跟这么多人结仇，尽管这么多人恨他，但是谁都无法质疑他的爱国之心，没办法否认他的能力，没办法抹杀他对德国的恨，也没办法不敬佩他打算不惜任何代价赢得战争的决心。既然你永远都是反对派，干脆你上台执政吧。1917年11月，克里孟梭真的当上了总理，来从头收拾旧山河。他的政府维持了3年多，这在当时就是一个相当大的成就。在他之前的政府，有的只维持了几个月，他的内阁成员都是一些有能力但是没有名气的人，这些人没有足够的权力基础来挑战他的权威。他亲自担任战争部长，以直白的方式告诉那些将军，军事上只有他才有最后的发言权。比较有意思的是，克里孟梭上台以后查禁了那些反政府的出版物，这对他也是一种讽刺。他把持不同政见者送进了监狱，而他却拥抱那些他一生都在辱骂的人，比如银行家、制造商、资本家。他做的决定非常简单，无论什么事儿，如果有助于战争胜利就做，无论什么事儿，如果使战争胜利变得困难，那就不干。跟战争无关的事儿，肯定不是一件重要的事儿。当有人质疑他的计划时，克里孟梭就说，国内政策我得打仗，外交政策我得打仗。克里孟梭上台以后，把反复动荡的法国政局稳住了。克里孟梭代表主战派，组成的内阁比较坚强，他以不屈不挠的勇气把法国人团结在一起。如果不是克里孟梭，法国可能就崩溃了。这也意味着一战究竟谁胜谁负就很难说了。到1917年年底，大战的第四个冬天到了，沙皇俄国战前被称为欧洲最有前途的国家，此时已陷入崩溃之中。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他的老婆孩子都被关进了监狱，克伦斯基的民主政府也消失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接管了这个庞大的国家，俄国的老百姓陷入贫困中，既缺乏食物又缺乏安全，大多数人厌恶战争，不愿意再打仗了。英国和法国虽然能够从美国获得各种有用的资源而不会陷入物质匮乏的痛苦，但是这两个国家的人民也开始厌倦战争，人民感到疲倦，政府为打胜仗不计代价的压榨人民。德国深受经济封锁的折磨，打破经济封锁的希望也不大，似乎要步俄国革命的后尘了。 奥匈帝国的情况比德国还严重，老百姓生活极度的困难，营养不良四处蔓延。即将来临的冬天很可能没有取暖，没有照明，也没有足够的食物。人们绝望地看着自己的孩子饿死，然后自己再饿死，生活成了一场悲剧。人们开始反对战争，反对那些还想打仗的人，可是将军们仍然在制定进攻计划。进入1918年，德国当局认为各条战线上的形势对同盟国有利，协约国军1917年在西线发动的进攻战役没有收到任何的效果，同盟国仍然占着法国、俄国、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大片领土，以及几乎整个比利时、塞尔维亚和黑山。德国面临的主要战线已经从两条减少到了一条，奥匈帝国和土耳其在摆脱了俄国这个主要敌人之后，情况也大为的改观。德军大本营企图利用这个有利的时机孤注一掷，赶在美军主力到达欧洲战场之前彻底的击溃英法军队。1918年1月，德国陆军元帅兴登堡上奏威廉二世，为的是我国在世界上拥有必须的政治与经济地位，我们应当打垮西欧强国。2月，军需总监鲁登道夫向威廉二世汇报了他的战略计划，在西线实施决定性突击，这里将有一场可怕的斗争，从一个地方开始扩展到其他地段需要很多时间，十分的艰苦，然而将以胜利告终。鲁登道夫认为，只有在决定性时刻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乃至一兵一卒全都送到西线，才能赢得胜利。在这一战略的支配下，从1918年3月至7月，德军倾其全力发动了5次攻势。第一次攻势从3月21号至4月4号，主要目标是亚眠。这次战役又称为第二次索姆河战役。德军的作战意图是想在亚眠地区截断英法联军，把英军赶往海边，把法军赶往巴黎。但是德军攻至距离亚眠还有20公里的时候，就因为军需供应不足，没有力量进攻。经过半个月的战斗，德军突破了英军防线，前进了60多公里，但是没能实现作战意图。第二次攻势，德军从伊普尔附近向英军发动进攻。4月底，法国援军赶到，在英法联军的猛烈反击下，德军只好停止前进。这次战役中，德军虽然前进了15到20公里，抓获了许多的俘虏，但是损失了14万人，还是没能实现战略目的。第三次攻势，德军集中进攻提埃里堡和巴黎方向的法军，当时的优势仍然在德军一边。德军在西线有204个师，英法只有180个师。德军首先打败了法军，俘虏6万，并且趁势冲破了缺口，重渡马恩河。但是这个时候啊，法军得到了新生的力量，数万美国棒小伙子的支援挡住了德军前进的步伐，德军损失了13万人。虽然到达了离巴黎仅仅60公里的地方，可是没能给法军以歼灭性的打击。第四次和第五次2次攻势同样没有取得预期的战果。5次连续的攻势，德军虽然几次突破了英法联军的防线，给敌人以重创，但是这些局部胜利并没有什么战略意义，相反德军损失惨重，死伤被俘失踪者达到100万人， 也是得不偿失。协约国虽然力量受到很大的削弱，士气不振，但是美国的参战使协约国得到了源源不断的军事装备和弹药，特别是有了100多万生龙活虎的棒小伙子，协约国的实力迅速得到补充，力量大大加强。在德军的五次攻势中，并没有像英法联军那样大量使用坦克，但是德国人大规模使用了另一样的大杀器，什么呢？毒气。德国人从1915年就开始使用毒气，但是那个时候的毒气技术比较落后，取得的战果也不是很明显。德国人最初使用的毒气是氯气，可以用面具或者其他简易的手段来防护，而最初使用的攻击技术也有很多的缺陷，就是靠毒气罐来放毒气，毒气形成的气团会受到风向和风速的影响，毒气罐很笨重，运输和装置也都很困难，也只能装在表面的阵地，装好之后可能要等上几个星期才能用，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的危险，对友军的杀伤可能与对敌人的杀伤是一样样的。德国人后来发明了毒气炮弹，有效克服了上述缺点，基本上不受风力的影响，发射的时候也不需要特殊的训练。然而美中不足的是，用炮弹作为容器载气量太小，必须要发明威力更大的新玩意儿才行。于是德国人又发明了光气和芥子气，特别厉害的就是那芥子气，它是一种持久性气体，会在皮肤上产生严重的水泡，而且恢复得异常缓慢。芥子气的持久性强，只要极少的分量就会给人体造成极大的伤害。芥子气的危害遍及全身，沾到皮肤则皮开肉绽，沾到眼睛则双目失明。电影《战马》里边的艾尔伯特就是被德军的毒气伤到了眼睛。后来侵华日军也曾经在东北大量制造和储存芥子气，杀伤我大量的军民。战败之前，日军将大量的芥子气仓促地埋在地下，前些年在东北地区的建筑工地还挖出过日军埋藏的芥子气，造成不少人双目失明或者视力受损。1917年7月，德国人首次在西线使用了芥子气，6个星期内就是英军负伤者达到20000人以上。在1918年的五次攻势中，德军大规模使用毒气突破了英军阵地，美军也因为德军的毒气而损失惨重。此后英法两国也开始大规模的生产毒气，你有我有全都有，大家一起来投毒。1918年3月26号，协约国成立了联军统一指挥部，由法国陆军元帅伏羲出任联军总司令。在顶住了德军的五次攻势以后，从7月18号开始，联军展开了反攻，攻击方向是德军阵线上的3个突出地带。以法军为主力的4个集团军率先对马恩河发起进攻，8月8号以英军为主力的联军发起了对亚民突出地带的进攻，英军以坦克为先导发起突然袭击，驻守该地的德军7个师全军覆没，这对德军的打击非常大。鲁登道夫后来回忆这一天的惨败时沮丧地说，8月8号是这次大战史上德军最黑暗的日子。到了9月3号，德军被迫撤至兴登堡防线，亚民突出带 回到了协约国手中。圣米耶尔突出带虽然对德军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是由于马恩河和亚民突出带的失守，德军兵力严重不足。在联军发动进攻之前，德军主动地从这里撤出了。9月26号，协约国军向德军发起总攻，战斗首先由美法联军在南翼马斯河阿登森林地区打响了，接着英军在西部开火。比利时国王阿尔贝统帅的比利时军在北边配合英法联军发动攻势，在战线中段的法军也发起了牵制性的进攻。协约国军在不同时期从各段战线分别的发起全面进攻，目的就是要分散德军的兵力，从而使德军陷入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中。到1918年9月28号，在联军的攻击之下，兴登堡防线全面的崩溃，比利时开始收复国土，至此德军败局已定。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北京时间22:20。